最高。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， 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，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。 一山还比你 一山高， 真爱有更高， 千百样好。 世中不知边个高，或者主照同途依路，但我知论爱心找不到更好。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，世间始终你好，待我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